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，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。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。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小国进贡，大国傲，使臣计策太巧妙，出乎意料，银眼球是麻雀不大，哎，别小瞧。 各位看官，今儿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做宾至如归。宾至如归这个成语是一个主人怠慢客人的故事。哎，这说是怎么回事呢？宾至如归啊，因为客人的一句反讽就成为了千古绝唱。当然，主客之间可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国与国之间的级别。在列国，诸侯国外交出使的时候闹的矛盾。说起来，在春秋时代，郑国呀，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，在这个晋、楚、秦这些大国之间，那自然的呢受夹板气是不太好处啊。所以外交方面是左右逢源，也不敢得罪他，也不敢招惹他。但是呢，这泥人啊也有个土性，那些大国怠慢了郑国，郑国也会适当反击。您好比说，今儿咱说这回吧，郑国大臣呢叫子产，带着挺丰厚的礼物，哎，就到了晋国了。但是这晋平公呢一瞅，你这哪儿来的呀？哈，郑国来的。哎呀，那个小国也有脸给我送礼？他可就没把郑国看在眼里。当时啊，正好赶上鲁襄公逝世了，晋平公呢就忙于这大国的丧事，就把郑国的子产给冷落到晋阳城外一座破小的小旅馆里了。门面太小，车马不能进，俩人一屋还住上下铺，又挤是又冷，还没有独立卫生间，只能去公共厕所、公共洗澡堂子。哎呀，这小国之君送礼都这么艰难，这真是抱着猪头找不着庙门。 晋国王室大殿呢，百尺多高的台阶，两边侍卫十个人成排站岗。子产携随员走进，向侍卫敬礼。侍卫可是蛮横不讲理，迟迟不做一答，是哼哈这事他就没有哎呦喂嘿。子产一时愤怒，就带着随从回到了驿馆。刚到这驿馆，子产就下令干嘛呀，把人馆驿的南墙根给拆了。这时候驿馆这管事的出来了，连忙阻止啊。 同志们家把劲儿啊，拆卸门儿啊。 嘿嘿 嘿嘿嘿嘿，你干嘛呢，你们这些不法之徒啊，怎么把好好的围墙给拆了啊，怎么把好好的围墙给拆了呀。 先生，门者专管人马车辆出入之物也，你正门不开，我们再不开个邪门，门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，走邪门上歪道，这也是你们逼出来的。 打蛋不是打蛋，对对对，大胆胆大包天，天气包子。 哎哎哎，这什么话，这是 无法无天。两旁来人，把他们抓起来，扭送到执法司处理。 一番打斗把子产等人给绑起来了。正好此时这晋平王啊从鲁国回来了，路过此地，看见这儿，哟，头了，这干嘛呢，围的这云山雾哨的，或者一票一票的人，又打闹又抓人，他可就下了车辇，急忙问事啊。 大王驾到，哎，我们贵迎大王。 这里打打抓抓甚是热闹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 启禀大王，他们都是郑国的狂徒，来到咱们晋国了，哪有他们这样的，公然把咱们宾馆的围墙给拆了，这还有法有天吗？ 啊，这也太放肆了。 就是啊，大王，这不是简简单单的拆咱们一座墙，这是拆咱们大国的门面，拆咱们大国的威严。小小的郑国目无法纪，冒犯咱们大晋国的权威，这哪能饶过他们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孰能忍，孰不能忍？应当砍头示众，显出我们大晋国确有神威可敬。 郑国人，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 启禀大王，国家的权威是建立在合情合理基础之上的，他有大门不给我们开放，这么天寒地冻，我们人马已经在车上冻了三天了，而我们的车辆上都装的是金银玉器礼品，我们又怕丢失，被逼无奈，只好拆墙而进，请大王谅解吧。 你们不开正门，难怪人家要越墙而进呢、啊、这个错处还是在你们身上啊。 哎，大王大王大王，咱们可有规矩啊，开大王必须是大国高贵的客人才开大门的，或者呢有大王您特殊的交代，我们才能开大门的，有人有上司的特许证才能开大门的，或者反正他什么都没有，哎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哪敢开大门呢？对不对？回头上司怪罪下来，我们岂敢承担？ 启禀大王，我们郑国乃一小国，我们敬重大王来上献礼品，这一次我们就带来了从本国搜来了的奇珍异宝，偏偏遇上国君您没有空，既见不到，我们几次进大王宫去说明，大王宫的官员也不肯接见，也不知道觐见的日期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又不肯动恶而死，违了郑国大王的使命啊。 嗯，这倒也是个道理，那宾馆就不肯通融通融吗？ 对，大王大王，上司没有特许证，我们断不敢私自允许啊，救了他们的命，我自己的命就没了，犯了私自当家的错误，上司怪罪下来，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，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睁一眼闭一眼就让他们听天由命吧。结果谁想到他们拆围墙，这什么行为，你看这。 大王，恕小人狂口直言，老大王比如晋文公贪老人家，我们也来过，知道文公大王助攻是最低小的，可是接待诸侯的时候宾馆却造得又高又大，宾客到达的时候样样都有人照应，我们献礼也是出自真心，他和客人能够休戚与共，你们不懂的他给予教导，你有困难呢他给予帮助，客人来到这儿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，这是宾至如归呀。 嗯，请问阁下是哪一位啊？ 在下名唤子产。 产子不是 哎 哦，子产，你是郑国的大名士啊。能说出这一番道理，寡人佩服有加。是啊，这几年日子过好了，各位官架子也大了，对谁都是冷面相处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懒于多管闲事，袖手旁观，明哲保身也就罢了。那么现在我宣布，大门要敞开，不要关闭了，更重要的，当官的心门要敞开，见人家有困难去问问，去管管，要把事处理好，这才是好的官员。当官不管事，不担风险，怕山芋烫手，何能是好官呢？ 于是晋平公拉住了子产的手，表示十分的惭愧，并请子产等人和车马进入大门，他呢和子产并肩进入宾馆的大门当中。 正经小贴士，宾至如归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宾至如归中的宾就是宾客的意思，至是到的意思，如归是到家的意思，整体意思是客人到此有一种在家的感觉，形容接待客人热情而又周到。这个故事呢，出于《左传》，宾至如归是使臣子产的话语。这个故事也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驿馆和晋王宫的那些官僚的扯皮作风，而宾至如归也因为子产的胆大心细、巧舌如簧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大病有形藏，隐在高与荒，名医目如电视，奈何已无常。 列位，接下来这成语故事名叫病入膏肓。这件事啊，同样发生在晋国。晋国的一位国君呢，叫晋景公，他治理晋国的方法呀，也不依靠老百姓发展生产，而是总在盘剥百姓。曾经啊，想起许多盘剥百姓的歪门邪道，闹的是民怨沸腾。正因为他这个人思虑太多呀，便得了一种啊心脏经常停止的大病，请了好多医生也不见大的效果。后来听说秦国有个名医专治心脏之症，痛绝欲裂，这就派人到秦国请来了医生。这一天，晋景公躺在病床上，秦国医生慢慢的号脉，医生的脸色是愁苦不定，号过脉之后啊，可就说了： 哎呀，这个是这么回事，大王啊，您呐，这是假肢吧？摸着跟没脉似的呀，怎么？我估计您是思虑太多了，伤了心脾了。但是您心里这病，病因呐太狡猾，就来回来去呀，他躲， 他转，哎，他躲着这药物，这药下去想把他打一下就逮着，逮不着，所以呢，治疗效果就不大。看来呢，得下猛药，啊，咱们来这个二斤半阿司匹林。 我一会儿玩 对啊。 别，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，一次来二斤半也受不了。 哦，不能吗？那咱们这样，咱们呀下猛药，咱们那个，截肢，哎，眉毛以下呀截肢， 那就是把我给宰了。 那怎么什么都不行？那这样，咱们得主要让这病的因子啊无处躲藏才是。 看来寡人的病啊，谁也治不好了。只能是听天由命。宋科， 我怎么我哎， 这一下等于让大王给轰出来了，医生也没辙呀，只好一边笑着走出宫门而去。晚上进景宫是忽作一梦，梦见两个锦衣小儿在新区玩耍，而且小儿的表情啊十分的欣慰，有点沾沾自喜。 哎，今儿那个秦国来的医生还要治理咱们，切，他还是名医呢。哎呀，那对咱们有这个危险的。你傻了吧？说话呀，你怎么回事呀？这差点死了，吓你一大跳吧？啊！ 我告诉你，我们的老策略就是躲。叫他医药医效进不到我们，自然就不防治了。 上次啊，你知道咱躲的地儿叫什么吗？叫膏肓，懂吗？膏啊就是心脏那个脂肪区，肓啊就是心脏那隔膜，这脂肪啊就能把这个药物给它挡住，所以呀、啊、它进不来，非常的安全。 就怕大夫下猛药，连膏肓都挡不住，咱们就完蛋了。 我觉得你是听着是想要完蛋了。哎呀，我估计啊，咱们的大王啊，不能让医生下猛药，打他自个儿，就是保护咱们的最后一道屏障。咱得好好感谢这大王，哈哈，他就是咱的保护伞。医生再好，哈哈，不管用，不管用，啦啦啦，不管用，不管用。 大王呼唤，有何要事啊？ 快去给寡人喊来秦国的那位医生，快快快！ 是，马上就来。 进景宫，躺在床上，医生给细细的号脉。 这个啊，看来嘛得下猛 药。大夫，要不咱们换人吧。 要下猛药，得使这个发病因子啊无处藏身，只有杀死这个发病的因子，大王才能慢慢的好转。 那你就下猛药吧。这个我问问你，大夫，这药有多猛啊？ 反正就是，你放心，下去之后啊，就保证让这病因小儿无处藏身。来人呐，把那三斤阿司匹林拿来。 他就认识阿司匹林。 医生开好药方子，进景宫啊，命人是厚礼致谢。不久以后，景公果然除去了顽疾，以饱满的精力和高度的热情投入到了正常的生活、工作、学习当中去了。神医的故事后来被广泛的流传，越传越广，病入膏肓的故事，哎，随之流传到了今日。 正经小贴士，病入膏肓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病入膏肓当中的膏就是膏脂、油脂的意思，肓指心脏和肺脏之间的隔膜。这个成语病入膏肓原指疾病之严重，后来泛指事态发展到十分危急，已经不能挽回的地步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 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来没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，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，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当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。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，好不好？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，算了吧，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，我终于得救，我不想再献丑，没办法，不好吗？大家都不留下，一直勉强相处，总会累垮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就当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，别后悔，就算错过，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，还算不错，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，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将一切都体谅，将一切都原谅，我尝试找答案，而答案很简单，简单的很遗憾，因为成长，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，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。